上绝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我自己愿意承

来为等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是你的人，是你的心，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 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难道能够

吃喝玩乐，那我又该等待什么？电话关了，每一个想接的，你会找我不回了，都想了，没任何人要等，也没有什么事想发生，也无所谓怕不怕，寂不寂寞该怎么就怎么，好像忘了舍得舍不得，假的真的为你值不值得，算了，如果快乐都舍得，我不值得。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有经验的求职者都知道，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除了硬实力之外，往往全是由幸运一手掌握的。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技不如人，而是因为你的信息闭塞，与好机会呢失之交臂，拿着优质的敲门砖却连门都没有遇到。处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大、狼多肉少的大背景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走好求职的第一步，找到足够的资源呢？ 今天的职场秀跟你分享如何找到好工作的途径。找到好工作的途径的第一条推荐呢，就是学校资源，而这样的资源找到工作的成功率达到了5颗星的指数。一些名声较大、专业性突出的院校呢，往往会引来一些企业进行上门招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来呢，他们希望能够有效且短时间的招到最优质的人才；二来，有些公司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做好宣传，打出名声。当然，需要你做到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一定要打好基础，好的学习成绩和专业知识自然是不必多说的。提前以一个准职业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呢，突出自己的优势，以一个不同于其他校友的同学的气质去吸引考官，这样的话，你面试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哦。找到工作途径的第二步，就是通过学长、学姐、老师和同学的推荐了，而这样的成功指数同样也很高。网络上的信息虽然说非常的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认清信息的本质。相对比网络招聘信息，老师和周围同学推荐的信息就会高效很多了。比如有的同学在所在的公司呢需要招人，那已经作为公司一员的人发布出来的信息就可以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也省去了到处寻找 HR 真实邮箱的麻烦。所以说不妨在平时的时候呢好好表现，将自己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第三个推荐途径呢，就是招聘网站了。这是一个最为普遍而且成功指数却不是这么高的一个途径。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呢，喜欢注册非常多的招聘网站进行海投，那想要抓住有效的信息就显得十分困难了。所以不论是在校学生正在寻找工作，还是已经有一份工作的人，都不妨花费一些时间去丰富自己的简历，每隔一段时间呢进行更改和刷新，确保偶尔降临的好机会也可以关注到你。那以上推荐的就是我们找到工作的途径了，不知道哪一项更适合你呢？如果你现在依然是在校学生的话，倒是可以考虑推荐的前两种找工作的途径，分别是学校资源和老师同学的推荐。而当下许多招聘网站上的信息也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工作都适合你。不管是职场达人还是职场新手，找工作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工作才会得心应手，让你进步更快。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到更多关于职场秀的信息，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分享好歌曲咯。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

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景点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时间在变，人也在变，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有的事不管你如何努力，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都是面目全非。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爱和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有没有这么一刻，你会感觉到手机也拉远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呢？有时间的话，放下手机，不要让它主宰你的生活，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其实也是很美的。 Yeah. 失去相近，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窒息。 One, one,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沾沾心惊，迎着你给的惊喜，你与众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